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好啦，返嚟呢就先入正题。通常我哋最尾嗰節呢就最精彩嘅。咁但因为今日佛誕，我諗呢就放假，好多人呢都未必喺香港。 咁攞、一千几咗。 攞一日呢就有四日假嘛，咁星期六日一二啦咁样。咁可能今晚先返到，咁大家唔緊要，继续听 archive 得嘅。咁但係如果听緊嗰啲呢就捐钱捐钱捐钱。咁今晚呢我哋其实主要讲戴耀廷嘅。咁呢就呢个大家知道啦，就上一次呢就喺呢个台湾嘅出席呢、这个反共救国唔知基金会啊定乜鬼嘢嘅组织嘅一个关于讨论中国民主前途里面嘅座谈会上面呢就俾人屈佢係呢个港独啦咁样。咁然后甚至就係踩上去港大啦，就要港大炒佢啊咁样。咁而家第二波嚟啦。咁当时我哋嘅判断就已经话呢，其实屈佢港独呢就流嘅，真正就要对付呢个风云计划。咁我觉得呢个呢亦都係呢即係叫做狗上瓦坑有條路啊！真係，咁果然咧就係咁啊，即係等於腳底按摩，一撳嗰個穴位就知個腎有事。結果又係咁啊！嗱，而家又你啦，而家就兩樣嘢嗱。首先咧就係話，首先就要要求特區政府咧就係要即係有人向廉政公署舉報啊，就係話呢個雷動計劃咧就影響選舉。咁而建制派嗰啲政客咧就喺度附和。咁嗱呢樣嘢咧，我覺得亦都係考驗呢個林鄭月娥啦。呢個政治任務嚟嘅，我覺得係建制派不是無的放矢，佢哋真正要對付嘅咧，唔係要拉戴耀廷，而係要喝停呢個風雲計劃。首先就係將佢咧污名化，將阿戴耀廷變成獨派嘅呢個領袖。咁變成獨派領袖之後咧，咁自然好多願意參選嘅人咧，就會諗下：哎呀死啦！我會唔會因為咁樣而被 DQ 咧？咁樣 黐落去風雲計劃嗰度。 係啦，就等於眾志咁樣，你見到好多人而家都唔敢掛眾志嘅執位啊，咁樣。咁我估就眾志就知道佢哋自己俾人針對，咁所以就唔會準備參加區選嘅人就唔會再做執委嘅啦，應該。咁就係風雲計劃會唔會因為咁樣就係啲人會唔敢黐埋去呢？我相信呢個先至係而家佢哋要達到嘅目的。 嗱，頭先咧，除咗講呢一班咁嘅建制派就喺立法會嗰度咧，就要求我哋嘅副局長啊，嗰、那個咩啊，就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嘅副局長咧，就要求佢咧。就要 check 下究竟呢個嘅風呢、這個 雷動 雷動 有冇違 反 呢個選舉舞弊 條例？好啦，第二咧就係呢啲嘅黨報啦，人唔係呢個叫 大公 大公報咧，就連續幾篇嘅文章話，好似係琴日係三版紙添，好似話就招呼戴耀廷，就話佢咧透過呢個風雲計劃咧，其實為 選讀啊， 選讀係挑選一啲係啦支持港獨嘅後生仔，以咧滲入社區。意圖亂講，哇！喺嗰啲嘅罪名好大，咁啊，即係將風雲又將風雲計劃正同港獨咧，就打咗個印落去。 但係呢條橋，我覺得就係因為用得太多，其實，首先我哋成日都講啦，最有興趣用港獨呢個討論咧，根據一啲學者嘅我哋叫做 content analysis 內容分析咧，原來發覺係大陸同埋香港嘅親中報章，就最有興趣討論港獨嘅。咁呢個我哋講咗好耐嘅啦。即係點解佢哋如果嗰樣嘢係十惡不赦嘅話，點解佢哋咁熱衷討論嘅咧？當個社會開始唔再有興趣嗰樣嘢嗰陣時，佢哋似乎唔想佢死嘅喎，係嘛？戴耀廷去噏完之後翻嚟又再話港獨復活啦咁樣，咁個原因就係咩咧？佢只要諗住咧就拉住港獨呢一支旗咧，就可以將所有嘅政治敵人啊，就攞嚟咧變成佢哋嘅扣帽子嘅工具，然後咧就達到咩咧？就係等人哋唔敢去變成。他們的盟友或者跟他們合作、這個是我覺得最重要的目的，因為那個港獨呢現在你想想689港獨就是說不支持大灣區都是叫獨港、不是港獨、即是玩弄這些文字、其實是、都是在扣帽子嘛，在 獨港其實他可以進一步就是港獨咯 即隱性港獨、 啊、隱性港獨， 即係話以前咧，曾幾何時咧，台灣咧就有呢個台聯啊嗰啲咧，即係李登輝啊嗰啲咧，就叫急毒 啊， 或者係顯性港獨。 嗯， 咁有一紮就係叫做公投支持公投嘅咧，就係、是、自決嘅咧，就係、是、叫做隱性台獨。 嗯， 咁咧就係所謂嘅獨台。 嗯， 或者佢收尾去到咧唔支持統一嘅都為之獨台，而家就係咁啦。 嗯， 係嘛嗱？佢而家都一樣噶，嗰套嘢其實我成日都話有陣時咧，你睇咗喂大佬穿曬崩嗰啲腳影，好心俾少少創意啦，真係你咁樣搞香港中國嘅科技創新冇前途嘅喎，你班友嗰啲橋用咗咁耐都係用嗰啲橋嘅，真係。咁嗱呢個對付呢個風雲咧，我成日都話就係、是、通常你留意一下，你跟唔到佢嘅要害咧，佢對付你嚟做乜鬼啊？其實係。 係 exactly。即係咧，佢而家咁大規模加埋呢班建制嘅奴才咧，即係包括呢、這個啊 李慧瓊啊、 李慧瓊啊、梁美芬啊、阿、啊、袁秋啊、阿、啊、劉葉、劉淑儀、嗯，全部喺立法會裡 有人 orchestra 噶，話俾你聽，一睇個陣容就知道。 嗱，你睇到 嘅同許志峰陣容一樣一點。 係啊， 捉曬腳影啊，真係。 嗱，佢哋咧就話封誒呢個雷動計劃咧，就涉嫌違反呢個選舉及舞弊條例。選舉咩啊？選舉咩及舞弊條例？ 選舉及舞弊條例 係啦。咁啦，好啦，咁啦，大家咧，我諗啦，我當我多餘講一講呢個雷動計劃究竟係咩回事啦。我哋叫做策略性投票。策略性投票係咩啊？最關鍵就係每一區嗰個最後嗰一隻係想攞埋翻嚟。咁於是咧， 即係唔好話贏嘅就啲票浪費咗。 係啦， 贏得太多，而有一啲係啱啱啃死唔夠票。 又跟住咧，呢、這、一個嘅阿戴耀廷就邀請咗10,000+嘅人咧，就做呢一班嘅所謂嘅策略投票。 最終就根據個指示民調而係投嘅邊個？ 係啦，根據投民調去投票啦。咁所以咧，喺上一次嘅2016年選舉咧。嗰、那個嘅去到後尾咧，有啲地區都係排長龍投票嘅，就係因為依個雷動計劃， 要保啊羅冠聰嘛，香港島 就令到咧啲人咧就握住個票、去最後先投啊嘛，咁所以咧而家立法會咧有一班咁嘅奴才咧又話要縮短個投票時間嘛， 係啊，結果過唔到啦嘛， 啊 政府唔聽佢講嘛， 嗱知幾時過啦， 但係呢個我覺得咧就根本上冇 case 嘅，你問我 啊， 因為選舉及舞弊行為啊，所謂嘅。恐嚇、威嚇、利益是那幾樣東西的嘛， 你一定要存在，一是就恐嚇他或者是利誘他，而這個的戴耀廷呢、這個策略投票當中是那個人自愿參加， 喂 我自愿參加，我中意投票誰關你差事，等於你左部人在這裡叫人不要投泛民一樣、那就拉了那些左部的友了、 你這一班這樣即係念不紅嘅呢一班奴才喺立法會裏面喺度壓支壓阻，特別依個李慧瓊呢個民建聯嘅主席啊，我話你 個樣越嚟越兇險咁喎！ 你真真正正犯咗呢一個嘅選舉舞弊條例嘅係邊一個嘅組織？大家心知肚明，用呢啲嘅蛇齋餅做 鄭永信啦、 啊， 福袋啊， 福袋 係 啊，仲有呢一個涉及恐嚇嘅嗰陣時候咧，有一個嘅自由黨。那個叫做咩勤啊？嗰、那個叫做嚇、啊、何永 周永 周永勤啊， 被逼喺沙田某個商場，據說嗰個商場就係中聯辦新界辦事處嚟嘅 啊， 冇人查嘅點解？ 冇啊，咁啊被逼退選，到最後 結果咪俾咗何君 儀，就集中啲票俾何君儀。 係啊， 好啦，仲有一個叫做林鄭月娥。在選特首的過程當中找了一班記者來 吹風， 就去吹風告訴他們，如果就算這個 胡蘇選到中央不會任 命 他這些全部是影響 發表威嚇性的言論， 發表威嚇性的言論，這些全部才是叫做違反一個的選舉及舞弊條例。 我覺得他們項莊舞劍，今次就不是要廉署去拘捕戴耀廷或者釘入他 啊、 我覺得而是呢製造一個這樣的、就是、政治的攻擊啦、然後在立法會裏面動手，然後叫廉署向廉署施壓啦，就好像被人的印象或者感覺就是他死定了、這個是周身屎的了，你們千萬不要黐埋他、他就是製造這樣的效果。我覺得 因為事實上咧，嗰、那個嘅副局長咧喺個立法會裏面咧，都話而家係喐唔到戴耀廷，即係佢雖然冇用我呢個 terms 啦、但係其實佢回答嘅時候，佢都係話我而家係冇， 但係好明顯而家嗰個黨嘅機器係一路咧向特區政府施壓，要律政司起訴佢 啊。 但係守唔守得住咧？我覺得如果你要由 有幾條控罪揀條嚴嘅，佢可以做得到。 嗯， 即係包括梁天琦呢個 case。但如果係無中生有嘅話咧，律政司都做唔到嘅，我覺得。即係個法例本身啊，你唔可以夾硬將嗰條法例扭曲到去 apply 佢身上噶嘛。 而家唔得啦，你除非改條。 你 no case， 你點可能喺律政處裏邊，就算你廉署去查都好啦，你懟到上去律政司嗰陣時候，律政司裏邊嗰啲人點可能你冇都？冇 merit 嘅， 你 點過咧？ 除非你砌山豬肉咯，砌山豬肉話呢個戴耀廷係原來真係有俾錢過邊啲人咯。 係，咁你就唯有就係啦，揾一啲咁樣嘅人出嚟去屈佢咯。其實係，但我覺得佢係要令到咩咧？仍然係針對風雲計劃 啊！ 佢要令到港獨呢頂帽咧坐實呢個位啊！要話戴耀廷坐實呢個位。你問我風雲計劃裏邊，如果吸納到一啲非政黨嘅人士，一定可能係散後。即是2014年之後出來的年青人，這些年青人有一個所謂自決派的傾向是理所當然的，其實是吧？那你現在就兩條路線，一就是要求區議會 DQ 埋嘛、DQ 埋他們嘛、二就是什麼呢？就是要在這個的，即是現在就打開口牌了，就是說這個戴耀廷啊，專門選那些港獨分子去支持他參選的、我覺得就為了將來 DQ 區議會呢是做思想言論的準備，被人覺得是背後有組織有計劃一個大陰謀，去令到區議會選舉變質。 所以他那個整個的故事都 是背後 呢、那個、又有金主， 是的， 金主又叫肥佬禮， 跟住就美國佬了， 肥佬禮就美國佬，這樣 其實如果他還是這樣說，我就建議呢香港市民呢就一起寫信去給 Donald Trump， 就問一問他，既然如果中美現在和解，為什麼唯獨寫香港總會有一班人咧，係經常話美國係勾結香港嚟顛覆中國咧。喂 ，make sense 嘅喎呢個問題，我都想問下美國嘅國務院究竟點解你哋係咪真係做緊呢啲嘢咧？即係俾個答覆我哋香港人都好。如果唔係嘅話，唔該你喝停呢啲咁嘅油喎，其實係。係咪嗱？你記得以前又訓練阿鍾庭耀揸車啦，又訓練阿黃之峰嘅搏擊啦。 係咯，大佬海軍陸戰隊啊嘛，佢係。 我真的想試一下，其實有一次我見到他的時候 想試一下他的 想試一下他的 功夫是怎樣， 是不是美國海軍陸戰隊那些埋身搏擊的手法全部無中生有，以前就屈張文光啦，屈教協啦，屈這個的支聯會啦，其實一路這麼多年以來都沒有停過其實我很想問一下美國政府是不是應該澄清一下呢？其實真的你這麼多年來想利用香港來去顛覆中國大陸，如果是這樣是吧？嗱，這個指控比起中興事件更嚴重，我覺得，直情係指控美國 做啲 資助香港嘅肥佬禮，肥佬禮資助戴耀廷揾一班港獨分子去參選， 而家係違反香港 違反香港選舉條例，目的係要顛覆中國大陸，威脅我哋國家民族安全。你諗下，好嚴重嘅呢樣嘢。 啊！呢、這個美帝真， 我相信大家都要問下美國領事先啦，起碼第一步要係嘛？ 我哋譴責美帝。 喂，唔係，同埋要澄清啊！你有冇你要講清楚，係啊？ 唔係，直唔使啦，直寫信去譴責美帝，我哋一齊。 唔係，如果冇嘅話，你要喝令呢個共產黨呢班走狗嘅主人啊，要約束佢哋呢班走狗唔好亂咁噏喎，真係。你見到而家就算呢個小火箭人同啊呢個川普，大家喺度 喂 show hand 都好啦，北韓傳媒都唔敢鬧啊 Donald Trump 喎。 你一咁提咧，你一咁提咧，我又覺得好得意喎，因為今次大公報個寫法咧。又冇上到去美國喎、 哦，收到指示， 止於 金主黎智英， 止於黎智英啫喎。 咁、啊、但係 止於黎智英喎， 將以前嗰啲駁翻落去咪得咯？以前黎智英金主係美國啊嘛，咁、啊、冇理由突然間換咗金主噶，係咪先？ 啊， 即係隱含應該係噶啦，應該我覺得。 即係佢話咧，而家阿戴耀廷嗰陣時搞雷動咧，你邊有咁多錢搞啊？你而家風雲邊有咁多錢搞、啊？係 等於當年呢個葉劉話佔中一定有外國勢力。讲到 Telegram 是一些很先进的科技，你真是香港扑街的，真是一班这样的所谓精英连 Telegram 都觉得是先进科技， 还要很多钱、啊、 然后主理我们的科研这些东西大佬 download Telegram 这件事两秒钟做完然后跟着再质问那些大量的矿泉水何来，喂大佬我自己打电话去维他订一车一板矿泉水2000多元咋，大佬啊香港當日嗰陣時，我哋喺金鐘見到大把人去攞帳幕嚟喺淘寶200元一個，連淘寶嘅標籤都未拆嘅，其實係。 係啊，都係 中國落嚟你如果譴責，不如譴責埋中國嗰啲嘅工廠，點解要賣賣嘢？ 跟住就冇件事嘅啦。講完之後，我仲記得嗰陣時第一次佔中，第一次啊，唔係2003年嗰次，500,000人上街之後，記唔記得咪包圍立法會嘅？李卓人號召，咁啊，當時呢啲咁嘅親共媒體亞洲周刊就喺度質疑，點解有電？都白痴嘅，屌有發電機嘅嘛呢個世界。大佬真係唔好當人傻噶啦！你可以買啲汽油倒落去嗰啲發電機，佔中嗰陣時候都有呢啲發電機啦，真係，即係永遠都喺度咧，就係愚弄一班咁嘅盲目，然後咧就喺度捕風捉影。你想要有進步都幾難，你一日甩唔到呢陣咁嘅味，呢陣咁嘅左味，呢陣咁嘅愚昧嘅味道。香港嘅專業中產點會黐你共產黨啊？嗱，你聽， 而家咧你睇到。大公報嗰種嘅輿論嘅攻擊，以至嘅成班奴才一齊起舞去圍攻呢個戴耀廷咧個風雲計劃咧，啊呢一樣嘢咧，究竟佢會唔會令到風雲計劃係落實唔到？ 佢係為 DQ 區議會做勢，係啦，嗱、 啊、會為 DQ 區議會做勢嗱。而家咧個風雲計劃咧就希望啊，其實可以達成一個效果，就係話喺區議會選舉每一區都有民主派嘅代表。咁應該係400多人嘅，應該要集400多人。但係而家咧加多咗一個陰影啦，就係、是、有啲人可能被 DQ 啦。 嗱，我覺得要小心呢樣嘢，真係要從長計議。佢而家上一輪咧就扣咗戴耀廷係港獨，利用台灣嘅研討會嗰個嘅機會。 嗯。 然後咧，而家就將風雲計劃裏邊嘅候選人又 label 佢哋係港獨。 嗯。 我估最終就係咩咧？佢希望達到嘅目的就係、是、任何黐埋戴耀廷風雲計劃參選嘅人。都要經過選舉主任的確認，他們的選舉資格，這個我覺得是現在這些左部配合特區政府所做的事情，所以我就說衡量林鄭月娥這個人究竟是否可以合作的呢？你看看他是否執行極左的政策，如果廉政公署、律政司是調查甚至起訴戴耀廷的雷動，或者將 DQ 擴大到去區議會，然後對付這個風雲計劃的話，我經常都說乜嘢都冇得傾嘅，其實 好啦。如果係咁，我覺得 呢個係左個左個啊。如果 DQ 到區議會，係左個梁振英嘅。其實 你而家睇到咧，成個嘅建制喺度喐緊我哋嘅成個選舉啊。我哋嗰陣時講啊，一個社會啊，如果你搞到連個選舉， 咁你票箱都可以入 就得啦， 剔定啦，係嘛？ 但係你睇到佢而家咪集中火力喺度搞緊個選舉咯。嗱，包括我話。今日嘅立法會嗰個唔知咩乜個小組討論當中，除咗係討論呢個戴耀廷嘅雷動計劃係咪犯法之外，又話要縮短個投票時間啊，諸如此類。你睇到佢成個啊建制啊呢個奴才啊建制奴才全部喺度想搞緊。 佢有其實佢係有一套，我覺得啊，根本上就係有一套嘅對香港選舉制度不利佢哋嘅嘢，已經係定咗一啲立場 啊， 有一套嘅立場喺度。然後咧，所以我係有 orchestra 嘅，其實。然後而家咧就逐樣熬，逐樣熬，睇下熬得喐邊一範就熬邊一範。 嗯， 我覺得而家就係咁。問題就係究竟而家特區政府可以守得幾耐咧？嗱，呢個就係我覺得最擔心嘅啦。 我今日聽嗰個嘅副局長咧，有關呢個縮短投票時間咧，我覺得守得唔幾耐嘅，唔係好幾耐。佢口其實鬆嘅。 嗱，你問我呢啲 AO 咧，就係屁股決定腦袋嘅，其實聶德權即係政務官出身。 今日個副局長就唔係聶德權，今日就 局長政制事務局係聶德權， 係啊聶德權做 呢啲 AO 出身嘅話俾你聽啊，我就覺得屁股決定腦袋。如果政治壓力壓到落嚟嘅話咧，佢就話為調翻轉咧，就諗一個所謂可以喺司法覆核挑戰裏邊站得住腳嘅方式，然後去執行呢個共產黨要求嘅政治任務。所以我就話官僚治港係其實更壞嘅，唔一定係更好嘅。你話喂，係咪比紅色政客治港更好咧？嗱，紅色政客治港就梁振英，官僚治港就林鄭月娥、聶德權啊呢班人。你話佢哋會唔會頂住共產黨嘅嘢嘅程度會大過梁振英咧？我覺得唔會。但係紅色政客治港嘅問題咩咧？自大才疏，佢得一個嘅最叻嘅人叫馮偉光，所以永遠都係講咗就當做咗，係執行唔到嘛。嗱咁樣佢反而咧。你見到佢咧係左喎， 但係做唔到嘢。 係啦，佢就通街嗌人，我劈死佢噶啦，劈死佢噶啦。第一拎把刀出嚟就好似功夫咁樣啦，嗰個刀就飛咗出去，就自己揸住個柄，就係咁啦。咁啊兩條友就自吹自擂。但係而家林鄭你見到係咩咧？因為佢懂得 去擁喐個官僚機器，將 DO 變成 DQ 主任嗰時咧，呢個就係改變啦。跟住你見到而家冇人留意嘅立法會 present 緊公務員學院嘅選址啊等等嗰啲咁嘅嘢，呢個就係將香港嘅公務員作取了一個最根本性的改變，變成幹部制的一步嚟嘅。啊，你袁秋竟然大言不慚到叫個局長唱國歌在個立法會嗰度。 啊， 大佬係咪而家文革人人過關呢？如果我唔識唱國歌咁啊點啊？ 嗯， 係咪先？就算我係一個局長，我唔識唱國歌咁點啊？我冇回鄉證咁點啊？我唔中意翻大陸得唔得啊？係咪唔得啊？係咪每一個人以後佢哋所謂 waiting 嗰陣時候要 check 曬呢啲咁嘅嘢？對住個去到警務處嘅 headquarter， 對住嗰個師姐就喺度唱國歌，咁就為之 waiting 咧？ 嗯， 大佬你聽到呢啲咩新聞，你唔嬲真係？但係問題你睇到個成個大趨勢都係。所以很多人说公务员治港可以合作，公务员治港可以合作，可以争取到一些东西，包括教协。我不否定在某一些教师福利问题里面他是可以 benefit 到的这件事。但是我想问一下每一个教师，你除了你的专业工作的身份之外，你是不是一个香港人？你是不是一个公民？是不是我们的世界只是看到我们自己的专业的世界？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这么多律师的張達明、林耀強要出嚟參選大律師公會，點解樂應鑑要出嚟參選大律師公會？係嘛？大啟師啊，佢哋。如果佢哋相信只係睇住自己專業嘅，最好同共產黨握手添啦。律師公會， 爭取多啲可以上 陳萬奇嗰啲咪咯。 唉，上去大陸就係執業啱咯。 得閒請你上去講下 talk 啊。 啊， 係嘛？俾翻大嚿錢你用乜嘢啫？所以我就話呢樣嘢政治唔係淨係睇福利。睇利益嘅，其實係要睇是非嘅。如果我哋睇嘢淨係睇利益，唔係睇是非嘅話，咁我哋同建制派有咩分別呢？係咪先？係咪嗰個特首黃顏月色嘅話，就算係幾左嘅政策，大家都可以坐喺度握手呢？嗱，我睇到當日佢哋兩個嘅發言，其實我相當失望嘅。其實，我覺得教協會長嘅發言咧，我係完全不能接受。即係佢對嗰、那個，即係好似和稀泥啊，講到好似大家冇件事咁樣。所以我就話，好多人話係咪鷹派，係咪針對呢個林鄭月娥，係咪要逢政府必反？我覺得唔係。如果個政府執行嘅政策係符合大多數人香港利益嘅話咧，就算嗰個係梁振英都應該支持佢。 嗯， 你係睇佢做乜嘢嘛？如果佢係 benefit 緊你嘅界別利益，但係做緊一啲 damage 緊香港整體社會嘅嘢嗰陣時候，我想問下你嘅選擇應該係點咧？咁如果希特拉派福利俾你，你咪應該支持佢屠殺猶太人咧？嗱，呢個就好根本嘅問題啦。所謂是非喺邊度嘛？係咪你見到戴耀廷俾人針對，有冇人幫戴耀廷 defend 咧 ？Exactly， 即係你而 嗰啲泛民嘅政客有冇幫風雲計劃佢 defend 咧？因為佢哋受害於雷動，成個政黨對於參選人當選嘅嗰個控制力失去咗，所以結果當戴耀廷俾人針對嗰陣時候，佢哋都唔出聲。 其實我都話啦，唔使講咁廣泛，淨係講戴耀廷而家被針對，教協你教協，你有兩 喂佢係你嘅會員嚟嘅大佬， 你有雙重身份，係啦，一 高教界嘅佢係 你嘅會員好，或者係佢係屬於教育界啦。依、這個第二就係你睇到戴耀廷被攻擊係因為喺香港嘅社會當中，佢係希望可以爭取到。更加多的所謂的民主空間，喂，這一件就是大是大非的問題咯。如果你看到他現在一邊戴耀廷就被人這樣的攻擊法，然後跟著另一邊好了，林鄭月娥就給50億在個教育界 善待教師， 善待教師，然後爭取到很多福利。喂，只是戴耀廷一件事，我不做其他的這個事情啦，只是戴耀廷一件事你已經看到，喂邊個重啲啊？ 喂，咁我覺得 重啲啊， 就唔好怪責李慧瓊呢啲咁嘅人喎。呢種叫 mentality 叫做蛇齋餅種 啊， 蛇齋餅種就係眼中只有利益，沒有是非。 嗯， 選民如是，政客如是，專業團體如是。如果眼中只有利益嘅話，呢啲叫做建制派。 嗯， 呢啲唔係叫做泛民嘅人。你問我，建制派唔係因為佢哋政治保守，佢哋根本係冇政治信念嘅。 嗯， 陳婉嫻、李慧瓊。呢啲人係冇政治信念嘅，佢哋利益所在喺共產黨嗰度，佢哋就會企喺嗰個位，就會企喺共產黨嗰個位。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只係程度上嘅分別嚟嘅啫。我會質問呢樣嘢嘅，係嘛？如果人哋喺度討論緊結束一黨專政係咪成為 DQ 嘅一個關卡嗰陣時候， 而特首一路都不表態，一路都話依法依法辦事，香港有香港的法例依法辦事，而不肯表態嗰陣時候，咁到呢度集落咗嚟，或者 DQ 落到區議會嗰陣時候，係咪繼續因為教師嘅福利而可以同林鄭月娥杯酒言歡咧？我不能接受，我覺得真係，我覺得呢個係超越咗我對政客嘅要求，因為如果嗰樣嘢唔係話逢乜必反，逢政府必反，最緊要問嗰個是非，我覺得個黑白。如果你是改弦更張，將梁振英的路線一路一路調整過來，我覺得就算一個過程裏面他做不到，一下子做不到撥亂反正都好，你要給時間他，我反而會支持。你看到我看到任何一樣東西林鄭月娥是撥亂反正緊呢？其實 沒有、啊、 是沒有、啊、而是進行得更徹底和更快捷、啊、其實是、 啊、 我莫非我看錯，如果是就我會認錯，是吧？我不相信大家市民，你們看看你們看到的 picture 是不是這樣，除非我們兩個看錯而已，其實、 嗯、 你看到現在去到攻擊戴耀廷，包括你看到選舉制度的變動，如果將來 DQ 擴大化到區議會，你就不要賴777，不要賴689了，我覺得。 那這樣說，我又去回給一個叫做疑點利益 歸於被告啊，而家發動攻擊戴耀廷嘅，冇錯，係左部加埋呢一班 建制派嘅政客。 而家好似我哋啱所講啦，我睇你777嚟緊喺呢個戴耀廷呢個所謂嘅，你用唔用你嘅機器公權嘅機器嚟去滋擾戴耀廷，包括告佢呢一個 或者廉署去調查， 去調查佢，或者係叫做砌佢生豬肉。我睇下你點做，嚟緊嘅區議會究竟你 好快2019。 系啦，你会唔会去 DQ 一班你所谓嘅风云计划里面嘅被播毒嘅青年？ 佢而家咁啊嘛，佢 establish 嗰个政治联系好鬼毒嘅，话俾你听。将来个 DQ 主任佢会点样根据咧？戴耀廷喺台湾发表咁嘅言论，港独言论 啊， 因为大家入晒脑啦嘛。到时个 DQ 主任一讲出嚟，大家觉得唔会恶言啊嘛。然后跟住风云计划由戴耀廷发起嘅，而你参与风云计划，我怀疑你对基本法嘅拥护。我不相信你，就算你现在不是香港众志的执委也好，甚至你没有任何的政治背景，陈泽涛也好，哪个也好，你都没有资格参选。 因为他用这个众志做了一次的示范的 了。是啊， 就是只要你是众志的成员，你啊周庭那次不是因为他有港独言论，是因为他是众志的成员。是啊， 就算他肯签他都不信他。 啊，嗰次咧，其實已經 set 咗一個嘅先例出嚟。 身份 係因為你係某個政治組織嘅成員。 佢將風雲視為一個政治團體咪得？ 係咯，係啊， 就係 嗱，佢要搞到咁咯，但係搞到咁真係好 ugly 啦，因為風雲計劃完全唔係一個政治組織。 唔係，你而家睇到嗰個腳影，佢就係咁樣行。 啊， 佢而家就做定輿論工作，到時 DQ 主任一出手嗰陣時候，大家就唔會覺得愕然係喎，戴耀廷播毒。跟住呢啲人黐埋去風雲咁啊，係咯。嗱，佢要攞就攞中間民意啊嘛。 到時呢個777，你唔好話唔關你事。 咁你到時啦，其他嗰啲政黨咪繼續參選咯。跟住呢棚咁啊，僆仔後生仔咪全部冇得參選咯，一樣啫嘛。其實係咪？佢哋咪入咗個鳥籠裏邊咯，一步一步係咪？一路切割好啦，到切曬呢一 part 啦，跟住到結束個黨專政嗰 part 啦。我想問你點應付？如果你而家唔去 courting 呢樣嘢嗰陣時，係咪？唔通到最後尾？先至跪喺度求情咩？會放你咩？到你激進嗰一翼裏邊消失嗰陣時候，泛民自然會成為包括公民黨係會成為被針對嘅對象。 嗯， 呢個必然嘅呢、這個。你喺個政治鬥爭裏邊，當佢好似切割咁樣一路切一路切， 越 切走一忽，切走一忽嗰陣時候，切下切下，係咪你睇到嘛？當你冇辦法去變成一個廣泛嘅聯合陣線嗰陣時候，包括埋。團結埋而家嘅議會陣線，你睇許智峯事件已經睇到嘅，其實係嘛？佢咁樣去對付許智峯，而你嗰班人係袖手旁觀。好啦，而家對付戴耀廷，你哋班友又袖手旁觀。我唔信你而家同林鄭月娥開拖啦。如果你咁嚟嘅話，以後乜都唔使傾。我唔信佢唔驚，我覺得佢正正係需要泛民去作為佢政治嘅共幹啊嘛。你點會將自己嘅政治清操咁輕易賣出去呢？其實，你換都換得多啲嘢啊！我覺得唔係話老死不相往來，唔係話逢特首必反啊，而係就算你叻啲，你都要換多啲嘢翻嚟。 正正佢有求於你嗰陣時候，你都要令到佢唔好做到咁阻。 我覺得你如果要換嘅一件好重要嘅換就係有一個乾淨嘅選舉，你就唔好再搞個選舉咯。 係啊，你再搞落去嘅話，當選舉其實呢個制度一路崩潰嘅啦，已經崩潰緊。馬來西亞選舉之前，嗰個執政國陣咪通過選舉劃界咯， 劃界 咯。跟住之前咪通過一條叫假新聞法咯，走去告啊馬哈蒂爾啊嘛，係嘛？任何人喺就算係 Facebook 好發表公開發表消息，被政府視為假新聞，都可以用嗰條法律去告你嘅。其實咪就自己定個規矩咯。其實 DQ 就係咁啫嘛 ，exactly 就係咁。不過仲衰過馬來西亞，因為唔需要立法。馬來西亞都要個國會通過嗰條假新聞法喎。 咩唔需要立法？佢淨係違法啦。DQ 主任而家做嘅所有嘅，即係之前 DQ 人咧，係完全違反香港嘅法例噶。 佢只不過係一個負責去核實嗰啲資料， 係啊， 一個報名參選嘅人核實佢嘅資料身份。 嗰啲嘅條件參選條件係非常清楚。 嗰個係選管會嘅嘢嚟嘅，其實係我話俾你聽啦。而家即非成事， 但係而家我哋香港 去到一個地步係即非成事。 我哋香港竟然係可以接受政府咁樣公然犯法， 係咪？大家等於大家接受旺角就係暴動，即非成事。大家睇1966年啦， 啊， 嗰陣時唔好講1967添啊。1966嗰個都係騷動咋， 嗯， 大佬點止射催淚彈啊？射呢個木子彈，射手槍，當時嘅警察，仲，有 Sterling 嘅輕機槍， 嗯， 結果一個人中彈死亡，五個人受傷，係咁樣嘅嗰場旺角騷動係，盧奇都釘唔入啊！其實，當時嘅領袖係嘛？如果你咁樣嘅 scale 會睇翻而家旺角發生嘅嘢，而係你話佢係暴動。然後用暴動罪判梁天琦重刑， 係啦，頭先講啦，就係咩咧？而家問題喺邊度咧？就係執法，我哋想講執法係用乜嘢罪嚟告你，又跟住法庭就按住呢一條罪嚟去判你。嗱，其實咧，頭先我講啦，都講啦，就話喂呢，這個咪就係政治檢控咯，因為成個執法機關係可以揀一啲嘅某啲嘅條例嚟告你噶嘛， 咪即係求證一樣咯，所謂合法衝撞又得， 啊， 然後跟住就話你插水，調翻轉俾紅牌趕你出場又得，係，嘛？明明你俾人勾跌嘅，係嘛？調翻轉你俾人勾跌嗰個俾人趕出場都得， 都得㗎，因為你等於好似正嗰，個記者喺北京咁樣樣嘛，都係㗎。佢想只係想攞翻自己嘅證啫。 係啊，跟住你咪話佢 咁，跟住因為 依當地嘅法例咯， 跟住當地法例你又多一條罪啦，你阻差辦公 係啊， 又多一條罪。 就算現場你係啱都好啦，跟住話你態度唔好都得㗎。係 啊， 係啊。所以我就話香港人其實曾幾何時，即係我哋都係挺直胸膛喺殖民地嘅年代，企喺世界裏邊都係挺起胸膛嘅人嚟。我哋叫得自己香港人咧，係唔會覺得自己低人一等嘅。但係我覺得我自己 even 我都有慢慢感覺有呢種感覺。 嗯， 喺香港其實我哋係二等公民嚟，慢慢已經變成係二等公民。 嗯， 係一班叫做新香港人，唔係講緊佢幾時嚟香港移民呢啲。而你見到嗰啲建制裏邊嘅 so call 嗰啲掌權嗰啲人，掌握大量資源嗰啲人，係咪？全部都係企曬喺大陸嗰邊，然後咧去講一啲好 outrageous 嘅言論，去譴責自己香港人。 跟住佢哋嘅犯法，佢犯法又會冇事嘅。 係啦， 啊，佢哋失實聲明又可以繼續做議員嘅。 假學歷到而家都唔知係乜嘢嚟嘅，又繼續可以坐喺度做議員。 跟住咧喺個公眾場合嗰度咧呼籲殺人又冇事。 然後跟住你其他嗰啲反對派嘅人就叫大家去守法。 啊， 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我覺得係一個，當然好多人話因為經過旺角騷亂雨傘運動之後一個退潮，但係我亦都希望大家唔好真係覺得嗰個疲累去到一個地步，好似唔關你事咁樣。他正正就是利用这个退潮去实现他所有的政治的改变的时候就回不到转头。以往香港在英治时代那个民主的议席不够开放的速度慢也好，至少起码个选举制度是公平公开和透明，这个是很重要。我们已经步入南亚国家和拉丁美洲那种国家的情况，是比马来西亚是更可怜。馬來西亞人哋都用佢哋嘅選票去改變咗60多年嘅一個長期執政嘅國陣，係咪？好多係年輕嘅華人去參與今次係點，樣去突破嗰啲新聞嘅限制啊？好多各種各樣政府對付佢哋嘅方法。但係你諗下，而家我哋去到一個地步，係就算喺選舉裏邊，我哋用一個跟遊戲規則嘅玩法，佢都話唔俾你玩。雷動也好，風雲也好， 我想问一下，你说体制外的冲击暴力有什么都好，我现在和你非非跟你在选举里面玩，你都要用到 DQ 这些手法，用到要对付戴耀廷屈他是港独，屈风云计划是港独这些手法，然后准备要 DQ 他们。你想想那还有什么玩呢？不如你玩完吧，我觉得。 我们现在是体制内跟你玩嘛。其实 戴耀廷是在体制内跟你玩 的。戴耀廷由一开始的时候，即使是那个所谓的占领中环运动，其实他都是在一个体制内玩。 但是他现在切到一个地步，当勇武抗争那一边已经对他来说已经不成气候的时候，他现在就处理这个占领运动里面那一部分了。处理那一部分就是剥洋葱而已。剝完曬之後，好多人仍然相信，以為剝到嗰一陣就完啦嘛。但我話俾你聽，剝到嗰一陣，到你已經剝咗嗰一陣，你點會唔剝埋落去先得㗎？係咪先？大佬嗰啲都係眼中釘嚟喎，結束一黨專政、平反六四嗰啲，點會唔剝埋落去啫？所以我覺得呢個道理其實好簡單，其實。不過今日佛誕都唔好咁勞氣啫，因為我哋兩個都已經呢個喉嚨唔係好舒服。咁咧就嗱，最後尾都係呼籲大家捐錢嘅，都係。支持我哋，好啦，今晚時間差唔多， 拜拜 拜拜。 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嘅喎。 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嘅咯喎。 但係講暴力，夠呢個政府暴力。 納税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8点，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